你确实是，如果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你演员你演戏没有人看的话，这不是你这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有你能跟观众有了沟通，甚至说更好一点是真正说心灵上的沟通，你为他们服务了，你满足他们视觉听觉上边这种享受了，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的价值，也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你看这个人唐鹤香年龄不大啊，但是还蛮成熟。 哎， 说起来 的目标还很宏伟哦。 没错，对。 哎，香香胆儿大。 嗯， 这不光是说最近他演的话剧是一个又一个的啊，就是我记得那是96年97年差不多那功夫吧，是宋长荣老师来 啊， 在我们湖广会馆。宋长荣老师粉墨登场，红娘一折，前边还有五个红娘，有唐鹤香一个，有耿巧云，那应该说的是师姐了，还有好几个呢，天津的李静，那是跟我年龄相仿佛的， 还有一叫乔慧斌的， 对，那个也中国戏剧学院的年轻师资， 哎，对对对， 张乃华有吗？ 没有， 反正是很多很多的这么。红娘啊，粉墨登场，他那会儿可是算小的， 对， 算小 刚毕业， 哎， 所以就真是在李老师那票房涨起来的，所以李老师也有一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是他对于这个观众的培养和他这个对京剧的这个热爱吧，一直我身边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总跟这样的老师在一块儿吧， 能不进步吗？ 对，我就， 思想能不成熟吗？ 所以就是老督促着我自己不能放弃， 确实，这个走一路走过来啊也不容易啊，但是每一步呢都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老师啊前辈的指点，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 是， 好，那么现在呢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这个唐鹤香的进行交流。刚才呢这个李诗英老师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比如说唐鹤香呢不仅唱戏，咱们还参加什么话剧演出啊，咱还反串唱歌等等的，哎，真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唐鹤香的最近将拜这个孙玉敏老师为师啊，对于你来讲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儿。应该说呢你是跟孙玉敏老师十多年学习了， 是， 但是刚刚拜师 啊，盼望已久的仪式， 对，这个愿望终于是实现了， 终于实现了。 我知道呢你在去年的时候2005年呢参加了 CCTV 这个第五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啊，获得了金奖，真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里程碑啊。 是， 那么在参赛的过程当中你的两个剧目都是跟孙玉敏老师学习的， 对，复赛剧目是金玉奴的棒打薄情郎，然后呢到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都所有的进入决赛选手都换戏了，就是我就换成了那个孙老师根据那个昆曲的那个烂柯山移植的剧目叫做痴梦，就是马前泼水， 应该说 痴梦， 哦，痴梦，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是不是？ 是，孙老师这出戏呢应该是孙老师代表作，而且算是移植的比较成功的，他在里边有好多那个处理呀，是非常的有特点的，比如说这个崔氏的这个乐和一些念白都特别的有特点，所以这出戏比较成功， 这个一鸣惊人， 所以呢我就想那个另外就是我念白比较的擅长，另外那个表演应该说是很那个到位的那么一种那个，按照师傅那个，他就是崔氏那么一个市井妇女吧，算是，就是就想自个儿这点事儿，就是我今儿嫁他不好，明儿应该嫁他，就是那么一种小市民的那个，所以他我觉得这种人物非常有那种塑造性，如果你把他塑造好了的话，是很能出彩的。 是的， 所以呢，就完全照着师傅这个路子学下来，然后呢，那个。参加的大奖赛， 没想到最后结果还是 还好， 令大家非常满意啊！ 哎，师傅也给我下了功夫了，排戏的时候跟那个连乐队老师一起要求，因为孙老师他对乐队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就是跟演员的那严丝合缝的那个整个一气呵成的那个感觉也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排戏的时候那会儿还那个。中午孙老师我记得他那个没怎么休息就赶过去为我

不仅啊，就是一桌二， 人家才找你呢。 嗯嗯， 你有这个条件担任这个角色，人家才敢重用你。 嗯， 唐和香演了一电视剧，即使这电视剧里他绝对不相信唐和香那是你写的，因为那里说的话都是你自个儿的话。 你还以为不是他写的？ 哎呦，我挡着他大腕，以后有钱就可以那个找一个那啊枪手了呢啊！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艺术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李老师吧是特别能站在这个时代前沿的，也是， 嗯，非常富有包容性。 哎，就是而且吧，票房举行的一些活动吧，也是非常的具有时代感。 嗯， 为什么这些戏迷能这么多年跟着李老师？这个风风雨雨的，就是你刮风下雨，这些老戏迷们都来，因为戏迷嘛， 嗯， 年龄都挺大的了。但是呢，基本上你看那票房，你一进去爆满， 嗯， 老是这样。而且李老师特别那个有爱心， 嗯， 就是前段时间，因为我们京剧界有一个同行，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反正在住院期间。 哦，就是郭伟那个事儿。 哎，郭伟那个事儿。嗯，然后李老师整个湖广会馆那一个礼拜所有的票款 一眼， 哎，一就是一眼所有的那个捐款啊跟那个票款都李老师都送到郭伟的病房去了，去看了他了。 嗯，真是非常感人。 哎， 郭伟还谢谢你呢，何香。 嗯， 说了说因为他当时那个已经应了这个南京电视台的一场活动， 嗯， 这那天不能来，但是他还捐款。 嗯， 托同学唐和香把钱交给那个另外一位研究生，让他搁在我们这捐款箱里。 哦，真是。 一个小小的票房捐了23,300。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这表现大家的爱心哈。 嗯， 其实这个梨园界搞这样的义演呢，真是有传统的哈，就是大家帮助大家。 对， 真是非常感人。好，那么咱们再转过来啊，说这个唐和香呢，他涉足了很多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你还唱歌。 没有， 你还别说，刚才呢在节目之前我还是简单听了一下你刚录制的一首歌曲，真是唱的像模像样。 这可得听 听，咱们得 听 一听啊。 那个是 这首歌叫什么？ 那个就是 千千阙歌 梨园擂台那个栏目啊。 嗯嗯， 他搞这个也是愿意那个活跃一下现场气氛，就是每一个演员上来除了演京剧之外，每一个人还有一段才艺表演。 嗯， 然后呢我就唱了一首歌， 好 让大家见笑。 听听 醉醉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生，离别你留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之中在过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事 从这个流行歌曲换到这个京剧啊，感觉还挺协调的啊，是吧？那么我想呢，唐和香呢现在正在上研究生。 哎， 嗯， 我是第四届研究生班的。 哦，第四届研究生班的。 对。 啊，目前呢已经上了。 已经上了三个学期了。 啊，三个学期了。 哎， 什么时候毕业？ 还有一年半。 哦，还有一年半。 嗯， 那平时也挺忙的。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我们班第四届的都挺年轻的。 嗯， 是刚刚那个起来的一些新秀吧，算是。 嗯，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一个是有领导们关心，比如丁部长、百发市长还有瑞环主席，他们都非常的支持京剧艺术。 嗯 嗯，他们那个就是一直被培养， 其实你们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对，为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嗯， 我有幸能上这个研究生班呢，就是能接触除了继承荀派之外，能也像一些其他的老师，

耳边响流星，人哪闲闹太阳的人哪还到不成边，城楼上举人一三重复十年的金额起床床威严，哗啦啦啦打拔了头顶个鼓，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拔了耳重个鼓，人有精神马有帅，哗啦啦打拔了根红了骨，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你该然，二来弟兄们和团的愿，前去修回长安关，留在这沙陀国纪念，骆驼国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